只是一种疑惑，请不要管我。本就是生活，多胡特的错，落寞从不被你承认，你真的来过。滚，是我的翅膀又受伤， 是我的翅膀。